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09集。 我收到的文书上写，你有一个妻子，还有一个女儿。 司徒锦呼吸一紧。 他们和东城没有关系。 我知道。 刺客说， 今天很冷，你的血会流得慢一些。从这里到你家需要278步，你走得快一些可以让血流完之前回到家，但是不要走得太快，这样你的血也会流得更快。 你，司徒锦惨然笑了笑。 这是刺客的慈悲吗？ 刺客的声音很轻。 我其实不想杀你，可我没有办法，我只是一把刀。快回家吧，至少可以和他们道个别。我一直很后悔在离开的时候没能和我弟弟告别，我希望你不要后悔。 司徒锦艰难地扶着燕翎道，踉跄着一步步朝家的方向走去。那个没有说名字的刺客站在他后面静静望着他，黑色的影子消融在风雪中，慢慢失去了痕迹。司徒锦慢慢感觉不到腰间的痛楚了，不知道是因为天气太冷，还是因为血流的太多，他只希望自己能再多撑一会儿，再多一会儿。他听见自己粗重的呼吸，像破旧的风箱被拉动，每一下都筋疲力竭。不知走了多久，他终于看到自己家的围墙了。他扶着围墙蹭到大门，喘了几口气，推开大门进了院子，再一步步挪到屋子门口。血滴在雪地里，又被崭新的雪花掩埋。屋子里生了炭火，发出嗤嗤的声音。他听见明月和玉姐的呼吸声，一下一下很安详。他安了心，奇兰刺客没有找他们的麻烦。他轻轻走过去，拉开蓝色下部床帘，玉姐睡在里面，明月抱着她微微蜷着身子。他伸出手摸了摸玉姐的脸，又摇摇明月，轻声喊她。 明月，明月。 明月朦胧地睁开眼，侧过身来，看见眼前的司徒锦，似乎有些惊喜。他的脸有些苍白，昏暗的光影里，司徒锦隐隐约约看见他脸上的泪痕。他一定很想他，想要他回家。 对不起，这么晚才回来。 司徒锦摸了摸他的脸，手太冰，明月打了一个哆嗦，但还是抓紧他的手。 不晚，回来就好。 明月把他的手放在怀里捂着。 回来就好。 我给你买了个簪子，你看喜不喜欢？ 司徒锦从怀里拿出木盒子，递给明月看。明月埋怨道， 老夫老妻了，费这个钱做什么？你俸禄又没多少。好了，快去换衣裳，早点睡觉。你明早还得应卯，快抓紧睡几个时辰。 明月，我想要抱一抱。 司徒锦嗓音沙哑，他不舍地看着他，他的肌肤其实有一点黄了。今年的家务操劳让他看起来有点憔悴，眼睛还因为睡觉前哭过发肿。可是他还是觉得很好看，谁都比不过他。他的目光沿着明月的脸庞轮廓勾勒，每一寸都不放过，仿佛要永远印到心底，投了胎也不忘记。明月嗔怪地看了他一眼，叹了口气，最终 还是依着他，轻轻将他拥住。这么大个人了，有时候还像小孩似的。他刚从外面回来，怀抱很冷，明月把他拥紧，希望他快点回过温来。 昨天对不起，不该和你吵架。 司徒锦轻声道。明月把头埋在他怀里，声音闷闷的道， 不是你的错，是我不对，再说你又没跟我吵，每次都是我欺负你。 明月，我好喜欢你。一直很喜欢。 司徒锦眷恋地闻着他身上的香味儿，他身上有一种特有的味道，像什么花的花香，闻起来很舒服。 好啦，我知道了。 明月笑起来。 你今天怎么啦？铁树开花啦？说，是不是干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，向我求饶？ 司徒锦摇摇头。 我不去上职了，我就留在家里陪你，好不好？ 好啊，我早想说了，东厂那么累，你每天早出晚归一点儿也不值当。其实我们这些年攒了点钱，可以自己做买卖的。我们可以开一家医馆，我当大夫，你当我的伙计。你不在东厂待了，那我们去金陵好不好？那里听说可美了，春天有西府海棠，夏天有红莲，到秋天还有很多很多枫叶。你过些日子跟督主提一提，他要是不答应，我去找他说。 好，都听你的。 司徒锦忽然觉得累了，眼皮变得很沉，抬不起来。他背靠床柱，慢慢闭上了双眼。月光透过窗纱照进来，窗棂把它分割成块块光影，窗外的枯树枝在上面映上疏落的影子，像一幅墨笔描的画轴。司徒锦不动了，明月想帮他脱衣服上床睡觉，手无意间碰到他的手，冰冰凉凉，像一块冰似的。他觉得奇怪，进屋这么久了，怎么没有捂暖和呢？他捧起司徒锦的手，想要哈几口气，可是却发现上面满是干涸的血迹，脑子里轰然一声，整个身子仿佛在刹那之间被冻住。明月动作迟缓地抬起头，月光照在司徒锦因为失血而惨白的脸上，给他附上一层薄薄的光泽，看起来像一座玉雕。他后知后觉地知道了什么，眼泪从眼眶中涌出来。 阿锦， 刺客走进一个窄窄的胡同，他平日的衣裳藏在别人家门口叠放的簸箕里。他四下望了望，找到自己的衣裳，把刀放在一旁，脱下黑色箭衣，换上洗得发白的灰色棉布袄子。有一个人从黑暗里走出来，拿走他的刀，刀身轻推出鞘，刹那二字映入月光。 迟燕，你不该放他走。 迟燕没有理他，转身就走。 别以为你是迦楼罗就可以触犯劫难的规条，杀人取头，你该取他的头颅。 男人阴森森地说， 身为你的鞘，我会把一切都告诉阎罗的。 随你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